我这突然 那就搜索， 哎，对，那就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 没错，这也是近期我们刚刚改的名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关爱青年计划”。 我找着二维码了，在你那儿。 哎。 这儿， 别挡住。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账号啊，这个里面会不定时的推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文章，都是我们这个小编精心准备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优惠啊，这个都在我们的公众账号里面，大家多多关注。同时呢，也可以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电台的视频直播的画面了、啊。 对，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的实时互动，跟我们留个言什么的，或者是点歌哦。 今天没有点歌环节，我告诉你，不要给我挖坑。 让你唱啊！ 不要给我挖坑。 那今天你来这儿干嘛的？ 我，来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收看的方式啊。对，哎，我们另外一种收看方式呢，就是微博的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啊，一个是微信公众账号，另外一个是一直播啊，这两种方式。 要搜索“活力九八二”。 哎，没错，大家通过这两种方式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啊，这个因为是周末的特别板块啊，今天会推出好多的特别好听的歌曲。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把调频搜索到 FM98.2 或者是 AM927来双拼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哎，反正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看到或者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对啊，当然有机会的话呢，尽量提醒您是点击观看一下，毕竟今天我的搭档是美美的樊雪，对吧？ 对。终于说了一句称我心意的话了。怎么的呢？觉得大嘴哥今天志向不太高呢？ 没， 情绪不太高呢？ 没。 哎，我一来就立马就哎， 为你点赞， 怨声载道的呢？怎么的？ 青年广播为你点赞。啊，对，大家这个有机会的话点击观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哎、这个因为今天是周末嘛，又到了一个星期六的时间啊、大家应该在家能休息的休息，想睡懒觉的估计现在应该我觉得还没睡，这个年轻人的点儿应该还没到这个时间吧。 对，反正我跟我们大嘴哥这种有代沟的，就是我们肯定是熬夜型的、啊、因为我们年轻气盛的嘛，对不对？ 啊，你今天在说什么？ 我已经跟你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你在进直播之前就一直在 diss 我，我告诉你啊， 我 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过去了将近5分钟的时间，你一直在 diss 我的年龄。 我今天带着这个使命来的。 谁的使命？ 我一会儿还要让你唱歌呢。 真难受啊！ 今天这是我的职责。 哎，这个又到了一个周六的夜晚啊，这个挑战新歌声呢会给各位推荐5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陪大家度过这样一个周六美好的晚上啊，这个您可以边听着歌边睡觉，或者边听着歌边打着王者荣耀，或者边听着歌边看着我们美美的樊雪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我这废话就不再多说了，也就不再夸你了。我说一会儿上天怎么办呀？ 你是怕我一会儿给你挖坑吧？赶快夸夸我。 害怕。哎，那接下来就给各位推荐今天的周末秘制音乐榜的第一首歌曲啊，同时呢也是最近特别特别火的一首歌曲。应该我觉得在朋友们的这个圈里啊，就是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应该都会有看到或者是说就听到这首歌曲，因为我最近循环了好多遍、有好多人都给我推荐了这首歌。 刷屏好不好？ 对， 在我这儿是刷屏，真的是刷屏。 哎，你们那个年代听过这首歌吗？你们那个年代喜欢他吗？ 喜欢，是真的喜欢， 是真的喜欢。 对，是伴随，至少是我啦，是伴随我整个青春，可以说是有18年， 有十八年的 整个青春，真的是有18年整个青春。对啊，我18岁啊，你看我干嘛？ 不想 diss 你了，我告诉你，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就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等你下课》。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啊，周董的《等你下课》。 等你下课，送给大家。 列车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3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 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砸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 真的假的？ 哎，真的，因为啊，刚才说了嘛，这十八年是我的整个青春。 拉掉话筒，拉掉，不想听你讲话了、啊。 哎，是真的啊，从2000年的 J 到2018年的等你下课，这期间的十八年，我相信是很多人的整个青春和所有美好的时光、 嗯。不是我的，我之前还有一段呢。 你倒是诚实。 对，我得跟大家这个实打实的说一下，在这之前我还喜欢他好多其他的歌呢，我告诉你，不只是在2000年到2018年这十八年当中，还有之前好多好多周董我们的小公举付出的各种各样的努力啊， 哎， 也是在我们 童年，也不能说童年吧，就是在年轻的时光，在我们上学，从小学一直到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吧，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应该说是好声音之一吧。 没错，当旋律一出来的时候， 哎，你就知道他是 周董又回来了。 虽然 说青春好像一下子又涌到我眼前，那些上课的情形啊，还有偷偷喜欢人的一些小心思啊。 哎呀，哎，你知道我跟 就很感动，真的很感动。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个特别愿意跟你做节目吗？ 不知道，是因为我年轻吗？ 无限 diss 啊！我告诉你， 说不下去了。 真的就是，每次跟你做节目的时候，都会套出其他奇奇怪怪的八卦，你知道吧？然后就能聊好久，就哎，这种 自己挖坑 话题啊， 自己 挖坑自己跳， 坚决不跳， 特别好玩。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等你下课》啊。 哎、 同时呢，这也是周杰伦与他的应该是曲作者杨瑞代的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呢是在2018年的1月18号零点在各大音乐 APP 上平台同时发布啊。 我得先问你个问题，考一下我们那个大佐哥是不是我们忠实粉丝啊？你知道为什么在这天发布吗？ 因为他过生日。 嗨，你知道啊？来接着说。 你真的无聊，你告诉，哎，拜托，这可是我年轻时候的时光啊，真的。之前在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说过，因为这个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啊，再跟大家讲一遍，没听过这故事再跟大家讲一遍。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特别喜欢周杰伦嘛，然后我们有三个小伙伴就一块儿，因为那个时候学校不让用手机，然后我们三个就偷偷在厕所里边拿出那个画质就特别拍摄画质特别次的那个手机拿出来，我们在那儿唱应该是黑色毛衣。在唱那首歌，然后就从那之后，我也是其实是被带入坑的，慢慢，他只要出一首新歌就去听， 是发现身边的人都很喜欢他的歌， 哎、没错，所以呢，我们继续来说这首歌啊，等你下课啊，1月18号零点也是周杰伦周董我们的小公举的生日，然后呢，周杰伦也是通过7天的时间，就是一周的时间啊，完成了从配唱、音乐制作、歌词版的 MV 啊，这个一系列的整个的流程，7天的时间， 哇！ 就有网友评论说，没想到周杰伦你的 freestyle 这么厉害啊！想一想就能弄出一首好听的歌来啊！而且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给歌迷一大惊喜啊！在这个2018年，也就是1月18号杰伦生日这天呢，跟歌迷他用这首歌曲来选择跟歌迷一起度过。 也是在那天，我的朋友圈真的是完全被刷屏，我也成了一份子，为了打榜也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更像是周董或者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种独白，因为它不像周董往常的那些情 经 啊之类的歌的结尾很押韵，反而是很简单很真实，表达了一个男孩应该是男孩暗恋女孩的故事。 对，男孩暗恋女孩的故事， 具体是不是男孩暗恋女孩的故事。 对，具体呢也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啊，不知道刚刚有没有看到他的这首 MV， 因为他这个 MV 确实可能做的不像之前那种大制作，又在这个巴黎的塞纳河畔又拍啊，这个告白气球里边那个情节，对吧， 就很简单的， 对，就很简单的那种动漫然后剪贴画的一帧一帧的往上走的那种感觉，但其实这样给人的感觉会更小清新一点， 很干净，很校园风， 就很清纯， 对，很青春， 对，这首歌曲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周董，晚上做梦想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个想象着一个年轻人暗恋着一个女孩，然后呢，懊悔自己没有好好念书，跟她考上同一所大学。说到这儿啊。哎，我就觉得现在如果应该在听我们节目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应该都会有这种想法吧。 少壮不努力， 老大不能跟自己的女孩上一个大学。 哎，当时我们周董还戏谑啊，就说到这个鼓励歌迷努力考上跟你喜欢的人一样的学校。 嗯，没错啊。 但是这首歌也让人单纯，非常单纯， 就非常单纯的 心疼。 对，他就非常单纯的描绘了很多人在上高中的时候，不管是暗恋的男孩啊，还是女孩也好，就是 哎，怎么的？你还暗恋过？ 男孩不应该暗恋女孩，女孩不就应该暗恋男孩吗？你在想什么呀？哎呀，你这个年轻人真的是 我的八卦体质， 懒色 相公， 就是很多当时在上高中也好，上初中也好，就是表达出了那种年轻人暗恋自己另外一半，然后自己默默的努力去学习，去在背地里边做一些对方喜欢的事情。 对，我对你的喜欢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不了，但是我能够等你下课偷偷爱你。 对，等你下课放学别走，后山小花儿等你啊。 野狐茶价。 嗯，这首歌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它的 MV 啊，因为它这个是也是再次与插画家合作绘制了一个歌词版的 MV， 散发着浓浓的文艺气息的感觉。以往呢，刚也说了，你看《告白气球》还有其他的周董一些歌，都是那种华丽风格、气势磅礴的大制作，但是这个呢，它是更贴近了歌曲的气氛，就请来了这个插画家呢，根据歌词的故事情节描绘出一幅浮浮的画卷啊，就是从这个小男孩从高中啊不好好上学，然后去那个这歌词里边还唱到说，听说你喜欢吃蛋饼，不是那个为了你特地去学做蛋饼，但是发现你根本不吃早餐。 对，我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一开始其实是笑了一下，但是后来才感觉到这其中的你真的很烦，在其中的心酸和心疼，但是也提醒我们听众，其实也是周董的一些小心思了，就是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等你下课等你下班偷偷爱着你的人的。 哎，没错啊，这个自己暗恋的那个对象是不是真正喜欢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暗恋的这个过程，重要的是周董陪我们度过的那18年甚至是20年的青春，我就比你多2年而已嘛。这个度过的那么长时间的青春啊，我们也在这儿找到了很多网友的热门的评论，比较精彩的来给大家分享一条，说十几年前周杰伦唱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 哪一间？能不能唱出来啊，我这样很难受。来， 你不知道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做为你读歌吗？ 嗯， 对啊，我在读歌呀。为你翘课那一天，花落那一天，教室哪一间我怎么都看不见，但是10年后的今天呢，他又唱到高中3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呀。 所以你为什么 不好好读 书 呢？ 刚才还惊讶于我竟然没挂科这个事儿。你肯定挂了、 哎、我没有，我是个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吧。 那接下来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接下来这首歌啊，其实也应该是占领我们童年一小段时间的一位歌手，但是在之后的时间，应该是在近2年的时间里呢，他是突飞猛进，一下子就占据了各大榜单榜首的位，不能说榜首吧，就是前10名的位置，绝对有他的1首甚至是2首歌曲。 没错，这个歌其实很久了。 对，这个时间挺， 也是我的童年。 年啊， 也算是了。之前很早之前听过这首歌。 今天是不是也是你的童年？ 你可以这么理解 吧。就是你在这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你的童年。 永远17岁。 哎，我觉得就刚才还18呢。接下来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啊，周末秘制音乐榜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老薛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暧昧》，一起来听。 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听首情歌的机会，忘 的原委。所以人们都拿起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距离感一对，就不必再赤裸相对。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香水，他先由你入味，还可以放低了分贝。可感情越爱越妩媚，像烂掉的苹果一堆，眼睛都不对，还在意什么与行为。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何必给自己沉迷的机会，不如用误会来结尾。反正现在的我们算暧昧，我愿意给的感情请浪费，反正的侧脸有多美，和你丢下的一切好匹配，我还以为我能多狼狈，我自以为。 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暧昧》啊，其实这首歌呢，应该它的发行时间也是挺长时间的了，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薛之谦自打哪首歌火，那个《丑八怪》 是《 丑八怪》还是哪首歌，我记不大清了，反正他就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发布了好多好多质量极高的歌曲，应该就是在 乘胜追击， 对对对，16年或者是17年，就这两年之间，他发布了好多好多歌， 16年底左右。 对，而且质量都特别的高，而且的那个普及度也很大。我记得网上有一段子说，在薛之谦的歌火之后，你会发现理发店在放，快餐店在放，连洗澡的地方都在放他的歌，你可见他的这个歌的普及度。 没错，而且不管有也有这么一个段子，就说不管你认不认识薛之谦，但是他的歌 你肯定听过的啊。暧昧这首歌呢，是由薛之谦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同时呢，也是在后来啊，2017年的11月28号收录于他发行的专辑叫做《度》当中。这首歌呢，他把这个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也唱了个彻彻底底，把这种分手当中死活不相往来、不死不活的表现是唱得淋漓尽致。 没错，让人听着也觉得，哎，一个词儿叫撕扯和自我拉扯。 哎，撕扯和自我拉扯。哎，其实说到暧昧啊，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哎，欢迎回来啊！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樊雪。 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各位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在公众账号里边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了。 没错，我们还可以通过一直播新浪微博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说刷播小礼物之类的。 对，没错啊，这个我看到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说主播好帅，然后转眼就问了一下樊雪能看得见我吗？ 樊雪看得见你哦， 樊雪看得见你啊。大家可以跟我们踊跃的来留言互动，也可以把各位喜欢的想推荐给我们的歌曲呢，在我们这个留言平台上跟我们来发布一下啊。 没错， 之后呢会跟大家聊一聊更多更好听的歌曲。刚刚因为这个半点啊，这个它的计时 卡的贼难受， 就对，聊得正开心的时候，突然来了个片花，也是弄得我措手不及。这聊到兴起之处，忘了有一片花的事儿了。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薛之谦的《暧昧》这首歌啊。其实说到暧昧这个词语呢，在百度里边，我今天还特地在百度它的词库里边搜索了一下暧昧这个是什么意思。它指的是男女之间态度含糊不明朗的关系，是一种很特别的男女朋友关系，存在于友情之间又超然于友情之上。 这是友情之上爱情之下的一种状态， 类似于是这样的状态。其实很多人就是一谈到暧昧这个词儿，会觉得哇，这是不是一种不大好的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是现象。 左哥怎么判定这个词？ 你是说暧昧吗？还是说 这 种关系？ 对这个词或者 对这个关系 的理解的话，我觉得有两种方面去可以考虑这个词。第一种方面呢，是你真的特别喜欢这个人，但是你们俩可能会有一些原因吧，终究不能在一起，不能成为恋人，你用一种暧昧的方式去跟他这个保持这样一种联系，这是我的第一种理解。 你觉得对吗？ 哎，抛砖了，你觉得对吗？ 不是，你听我的第二种理解啊。 那你先说。 我这第一种理解啊，是因为我想超越友情，但是我们俩因为也种种原因不这个没法走进爱情。 嗯。 另外一种原因呢，就是说啊，这个这个肯定现在社会上会存在那样一些对感情不负责任的人，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肯定是会存在这样现象的。 嗯。 他们会把自己的这种感情或者是自己所谓的那种对其他人的情感表达出来，就那种拿一个网络用语讲叫中央空调。 哎， 就是逮谁暖谁那种感觉 啊。那 这是我的另外一种这个想法。 这两种你有站过吗？ 我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啊。 就我是一个特别绝对的人，我要不就是这个头的这边，要不就是尾巴。 但是现在就很多人有这个通病啊，就说 yes 说得太快，但是说 no 说得太慢。 嗯， 对，就是我们可以很释然的去得到一些东西，但是对于想要去失去的时候，就反而去犹豫。 那肯定的呀，这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毕竟你曾经得到，或者说你想得到，马上就要得到的时候，你谁愿意去说放弃啊？都不会去说放弃的。 对。 嗯， 但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尊重，我们肯定是不赞成暧昧， 也不 赞成这种交往方式。 也不一定嘛，这个属于一个个人情感上面的话题，看这个人的性格。 这是男女差异嘛？我身边的女生是真的都不太赞成这种交往方式。 但是我认识的女生都特别喜欢这种交往方式。 真的假的？ 就有好多我的朋友啊，就是当然跟我没有关系，就我认识他们会去跟其他的一些男生会有这样，就是因为肯定那个男生喜欢他，然后他呢也喜欢那个男生，但是俩人就不在一起，就很奇怪。 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 因为我对于爱情的态度就是喜欢就是喜欢，那喜欢就要在一起。 嗯， 我们要做到不欺人，而又不自欺，尊重爱情，尊重自己。 对。 这可能是我个人的见解了。 对，这个我觉得应该在情感或者是感情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和处理方式。 对，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爱情是真的是美好的，也是珍贵的。 对，没错啊。这个说到暧昧这首歌啊，更多的它呢是体现出了一种现代或者是现在社会上一种感情现状的描述，同时呢这首歌也是典型的薛氏情歌的代表。它的词曲 也是一张嘴就知道是他的歌。 没错，一张嘴就是他的歌啊。这个词曲呢均由薛之谦本人包揽，温柔细腻的曲风之下呢再一次金句频出。也是找到了几条网友的精彩的留言啊，说这个暧昧就是，哎，这哥们儿直接一下子给你概括了一下啊。暧昧就是你懂我的图谋不轨，我懂你的故作矜持，或者说一个打死不说，一个假装不懂。 哎，还有一个特别文艺的评论，就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假装不知道。 哎， 这么说的话，自古至今都有这么个名词存在，也有这样的现象存在啊。这个我们也不去做过多的评价，反正还是告诉各位一个真实的道理。这个我们这一辈子呀，能遇到的人一共就那么多人，能走进你心里边的人呢也是寥寥无几，所以遇到你那个真心想去相爱或者是想去陪伴他的那个人，就一定要去负起责任，去真真心心的去对待他。 对、 啊、 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又要珍惜爱情。 对啊。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周末秘制榜单的第三首歌曲啊，来自于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综艺节目的一个大咖。 哎，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了。我觉得他的唱功特别厉害。 对，我觉得他的歌是能够代替他的所有的名号的。 对，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 Jessie J 的 Domino。 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 JCJ 结石姐的 Domino 啊、这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歌手， 没错， 因为参加了歌手。 哎，对，参加这个比赛之后啊，就所有人都说大家是来比赛的，然而他是来开演唱会的。 对，他好像是在自家的 KTV 里边练习唱歌啊， 特别的随性，但是又特别的有范儿，特别霸气。 嗯，就是怎么说呢？之前也看过好多关于他的文章和报道，因为他之前就是在英国本土就已经是一个相当知名的歌手了，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是获得了那个叫什么全英天才音乐什么全英音乐天才奖，好像是类似这样的名字。然后之后呢也是获得了一次这个格莱美的提名，但是那次的奖项没有颁给他。这也是挺这个奇怪的一个经历吧。但是他的歌曲我今天基本上是都听了一遍，他发行的这些单曲，然后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结石姐的声音张力特别的好，而且她的现场感觉，我觉得她虽然没听过现场，但她的现场感肯定特别棒， 控场能力和她舞台状态就让人感觉这个舞台是她的，特别霸气。 对，而且台风特别正，那种一张嘴就知道有没有功底存在的那种感觉特别棒。 这句话总结得非常的到位，一张嘴就知你有没有。 对，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周末秘制榜单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JCJ 的 Domino 啊。接下来我们推荐另外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一起来听。 哎，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呢，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4年的歌。 2014年， 对，到现在将近4年的时间了啊！ 听到这个歌，听得我头皮发麻， 嗯，为什么？ 汗毛都立起来了， 为什么？ 哎，你对这首歌有感同身受吗？ 有啊， 有吗？ 有啊。 其实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会头皮发麻？ 因为我做了一下功课，我其实是看了歌词之后，感觉这是韩寒的独白。自我独白，因为他在年少就成名，然后后期饱受非议，然后又私生活被人揭露啊之类的，他就从有到无的一个过程，让他想在众人面前证明自己的不平凡。歌词中也提到，我曾经拥有这个大什么，跨过什么高山大海，然后拥有着一切，后来又毁掉了自己一切。我觉得就是他在证明着他自己的不平凡。 嗯， 反正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也仅限于感动，因为我没有同样的感触，只能说是换位去思考，去做到所谓的感同身受。然而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有丰富的经历之后，听到这首歌就不是只是头皮发麻，而是泪流满面。 哇，真的，这个点评很棒的哈！ 哎， 厉害了不少， 细致如我。 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词作者是韩寒嘛，肯定确实会包含了韩寒对自己就是从成名一直到现在这段经历的一个写照，肯定会包含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他想表达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这条平凡之路上面，每天都在。如果大家有刚刚看那条 MV 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条 MV 特别的简单，但是它是一个特别费油耗的一个 MV 的片段。 它的 从头开到尾， 纵深感，对，那种纵深感让人感觉到人生的无限，那人生的延续感，让人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路 上，就我们一直是在路上走着的，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平凡的道路上完成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我觉得这个才应该是当时韩寒想表达的一个自己的理念吧。 没错， 因为两个人嘛，这个朴树大家也知道，这个他的曲风和他的这种唱法唱调，基本上一张嘴你就会完全融入到他想带给你的那个环境和场景当中去，你就会联想到很多自己之前的那些想法呀和见解。就是因为我看这首歌他的评论啊，有下边有很多这种就是之前成功过，然后后来慢慢的没落了，失败了，然后一直坚持走下去的这种案例很多很多。你会发现就是每一首歌它的音乐评论下面都会有各种各样人的不同的人生，而且你会就是在看他们人生的时候，你会不断的去发现自己身上有没有类似的特点。 那有吗？ 有。 跟我分享一下。 确实有啊，一会儿下了节目跟你分享。你这八卦之心太可怕了。也跟大家分享几条其他人的评论啊，说这个每次看到这里边的评论，就总感觉像是在看一段街头采访，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只是在镜头前留下自己的两三句话，但是总是让我感觉看到了他们的青春、遗憾、喜乐、成长。步履不停的人总想找个与世隔绝的角落，悄悄的吐露心声，静静的缅怀追忆，睁开眼，我们又是赶路人。 哇哦，又有温暖又有感伤。我喜欢这段点评。 对，真的你会发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去翻，假如我说你听到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我就会去翻翻它下边的评论，越翻越长越翻越长越翻越长，你会看到好多人不同的经历。 对，这也在学习，也在看着别人的故事，从而反映出我们自身了。 对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我说为什么都推荐这么经典的歌呢？因为经典的都是好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 周末秘制音乐榜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李玉刚啊，刚好遇见你这首歌呢，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当时也是就像现在啊，这些比如说像我们不一样啊啊，还有这种火爆了这个各大街头， 对， 就这个天天都会放着这种歌曲的时候，嗯，对，洗脑神曲，对，刚好遇见你，李玉刚， 嗯， 这首歌当时，就是他发布之后，因为就是总听，你为什么会被洗脑？因为它的整个的旋律根本就不复杂， 对， 就是特别简单的一条直线就下来了，也不像。 但你说简单，我就不服气了，会唱吗？ 不会、啊， 唱得上去吗？ 唱不上去啊！ 接着说， 只是说旋律简单而已嘛。作为一个听者来说，它的旋律很简单， 很容易记下来， 很洗脑。哎，对。但是呢，作为李玉刚，李玉刚的唱风跟曲风，大家应该都有了解，这个能在男女生之间自由的转换。 你第一次听李玉刚的歌是 《新贵妃醉酒》 啊，你有看过他上星光大道的那期节目吗？ 嗯，差不多。 哎，我当时是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有穿插这个传统文化和戏曲之类的。 嗯，对，这个真的不得不说，李玉刚从他最开始上星光大道一直到现在，他所付出的努力呢，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从那种男女之间的这个自如的转换，到现在这首歌刚好遇见你，纯男生的这种演绎，然后那种高音特别的听起来那种温软流长的那种感觉， 一个词儿形容，行云流水， 唰过去了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周末秘制音乐榜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 今天的节目呢基本上到这里就快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如果各位呢有想推荐的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曲呢，也可以在我们评论的下方啊给我们来留言评论，我们就会在下面的节目里边啊来去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祝大家晚安，拜拜。 还没晚安呢，这才几点呢，拜拜。